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全频可视化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昨天聊到了说开学啊，社团也要搞起来。 今天呢，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较， 今天是已经开学了是 吧？对，今天是已经开学了，然后要聊一个跟学校有关的事情，但是也跟我们这个社会有关的事情。那是什么呢？今天要聊一聊街舞。 哎，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就比较重要 啊。说实话，触及了我的知识盲区。 知识盲区， 就是像我这种手脚不协调的人， 身体不协调， 身体不协调，就会 不灵活。 对，我就特别羡慕跳街舞的人，真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街舞在中国，这个官方组织揭开了神秘面纱。 街舞的官方组织， 哎，你听说过吗？之前， 哎，我还真没听说过。 哎，我们今天呢就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街舞的官方组织究竟是什么呢？ 街舞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基于不同的街头文化或音乐风格而产生的不同种类的舞蹈的统称。它以其自由奔放的独特吸引力，深受各国青年群体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以来，街舞艺术在中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街舞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然而，高速发展的背后，国内的街舞教育培训、街舞赛事活动、街舞市场开发等诸多方面都亟待规范和引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成立于2013年9月16日，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之一。委员会由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名誉主任，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罗斌担任主任，由中国街舞行业领军人物夏瑞担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还诚邀姜昆、殷秀梅、夏广新、冯英、程薇亚、黄豆豆等知名舞蹈艺术家和导演作为顾问，邀请朱军、汤辉、尼克买提、李思思、陆川等社会知名人士作为中国街舞文化艺术推广人。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致力于增进街舞舞蹈教育机构、社团和爱好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街舞交流，研究和探索中国乃至世界街舞文化发展的规律，振兴国内街舞事业与产业，实现我国流行文化的创新，与国际街舞高端领域接轨。自成立以来，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相继制定了《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管理章程》《中国街舞行业自律公约》《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入会标准》《中国舞协街舞委员会街舞行业行为准则》等相关文件，旨在维护街舞行业合理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街舞行业自律，规范街舞行业运作和从业人员行为，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树立街舞行业的良好形象，促进街舞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年，为更好地组织、团结、联络各地的街舞培训教育机构和街舞从业人员，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发起成立了全国街舞联盟，同时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成立各地联盟。截至2018年1月，中 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全国联盟共设立省级联盟29个，联盟内街舞行业的培训教育机构5000余家，遍布全国350余个城市，年培训教学超500万人次。每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文化走基层、公益支教、专业赛事、教学成果展演、电视综艺演出、街舞进校园等活动近万场，辐射影响人群过亿。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相关报道，目前街舞行业年产值已达500亿以上。成立4年来，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相继指导、主办或承办了多项国内、国际大型街舞赛事，包括第1至第5届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第10届 KOD 国际街舞大赛、赵武镇县国际街舞大赛、天下步舞、首届海峡两岸青少年街舞大赛等一系列赛事活动。此外，委员会成员还积极参加中央电视台各类型电视综艺节目、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各类大型文艺晚会，让中国街舞走向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更高的艺术平台。其中福建联盟由于在2016年与 CCTV3联合制作的黑马杯暑期特别节目中的出色表演，受邀参加了2017年杭州 G20 峰会期间的专场演出，为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及各国领导嘉宾表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指导支持，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书记、秘书长罗斌担任节目艺术顾问，街舞委员会秘书长夏瑞策划的街舞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及同期上线的《热血街舞团》相继播出，两档节目总播放量过30亿，微博话题阅读达500亿，评论过亿。2018年，街舞已经成为街头巷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街舞作品《我的街舞》《舞功》先后2年参加《舞点华章》《中国舞蹈巡礼》演出，代表中国街舞第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这一中国国家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2017年12月，街舞委员会受邀参加由文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届海上丝绸之路艺术节。福建街舞联盟以爱拼残婚营为主题，遍传了精彩的街舞节目，为来自30多个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来宾表演。街舞文化发源于城市母体，发展于城市，也必将服务于城市，绽放于城市，必将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街舞文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赋予创意力的主体力量，成为推动城市更新、激活城市消费的新兴业态。中国街舞文化将进一步赋予城市崭新的文化魅力。在中国舞蹈家协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国性的机构资格认证体系，对街舞教育机构进行系统的规范和管理，同时邀请权威教育家、街舞专家共同编创并出版了全世界第一套街舞考级教材，规范了6个街舞舞种的教学，并积极探讨在大学开设和建立正规的街舞教育课程，为街舞艺术与其他舞种比肩、跻身艺术殿堂做出了贡献。目前，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已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设立考点5000余个，打造出一支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培训师资队伍，全面涵盖 Jazz、Hip-Hop、Breaking、Popping、Locking、House 等各类街舞门类，每年开设专业师资培训班500多班次，培训教师人数过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每年约有近100万少儿学习教材内容，年考级人数达10余万人次。2016年，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习美育工作的意见，街舞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街舞进校园活动，向各联盟单位下发关于各单位开展街舞文化走进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在以北上广、云贵川等地为代表的100余座城市开展街舞进校园活动，共走进1000余所中小学。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常年致力于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全年不定期地组织各地联盟开展各类文艺支教、基层慰问活动， 联盟成员赶赴全国各地的偏远山区，手把手地教贵州毕节、河南登封的孩子们学习街舞。2017年12月，甘肃联盟开展街舞进藏区活动，为甘肃甘南州的小朋友们感受街舞的魅力，把街舞艺术的快乐正能量和向上价值观传递给更多的孩子。2018年6月，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共同发起的“新时代一起来”新文艺青年进社区乡村暨全国街舞联盟公益课堂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山东、河南等10个省辖市团委社会联络部相关负责同志及全国30个省街舞联盟骨干参加此次活动。全国街舞联盟将利用全国联盟的覆盖网络，每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百场街舞公益课堂活动，将新时代一起来的口号传播到全国各地，动员所有热爱街舞的青少年用街舞来践行公益，用街舞来奉献爱心。同时，委员会积极参加中宣部、中国文联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活动，用街舞艺术为延边珲春的官兵、河南焦作的群众带来欢声笑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等多家媒体均对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进行报道。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高度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2017年7月17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中央统战部8局、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北京市委统战部联合指导的全国街舞联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国文联正式开班。来自全国30个省、370个城市的400多位街舞联盟负责人到场参与学习。在3天的学习期间，委员会邀请了各指导单位以及民政部等相关单位领导和舞蹈行业专家学者，通过授课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结束后，各地街舞联盟负责人积极开展省一级学习班，向当地街舞工作者传达研讨班精神，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工作持续开展下去。作为推进中国舞蹈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力军，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文艺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将在党的19大精神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凝聚几百万年轻的街舞从业者和爱好者，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传播正能量，全力推进中国街舞事业产业发展，为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铸造添砖加瓦。 那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官方组织有所了解了，这就是中国街舞协会舞蹈家协会的这个街舞委员会。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街舞委员会的2名负责人。第一位呢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北京联盟的秘书长郑勋，有请郑勋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是看这儿， 对，都可以看。 好了。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常务理事李琦，也是一个街舞高手。 过奖了，大家好，我是李琦。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刚才看完我们的街舞委员会的这个宣传视频之后，发现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不仅是在这个为街舞进校园做着一些活动，然后也是在为我们街舞的发展在做着一些努力。那其中在这个视频当中提到的这个街舞进校园的活动，其实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们青年频道其实就一直在关注很多的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啊，还有就是他们的课余活动生活这方面。那我想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街舞进校园的情况是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方了呢？ 它是在团中央的他是在团中央的指导下，然后全国的联盟，我们现在有30个联盟， 都在开展进校园的一些工作。基本上每个省份我们都有这样的进校园的工作在进行。 嗯， 然后去年的统计是大概进了有1000多所的这个学校。 嗯， 光是我们这个北京地区就有大概将近100所。 嗯， 然后完了就是每个学校都是开展这样的公益的一些课程，然后还会有一些街舞的这个课间操。 嗯， 像我们北京这边也有这个花家地小学，他就有把这个课间操改成了街舞操。 哦， 对对对， 那我刚才视频里头看到了很多像在做广播体操一样。 对，现在广播体操当中是他是在就干脆把广播体操替换成了街舞，还 是 说在 加入了 街舞的元素 啊？ 是把整个的广播体操改成了街舞的形式来去呈现。 哦，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更有一个更多的这个提升，是吧？ 对对对对， 有很多的锻炼。那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完中国舞蹈家协会之后，相信大家对街舞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了解不是很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街舞都包含了哪几个种类。 嗯，其实我们平常可能在一些路边啊看见有那个街舞的爱好者在 battle 这种感觉啊，或者说有可能也会去一些这样一些演出场所看一些人跳街舞，但是可能我们光见看他，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可能是看热闹， 对， 内行看门道，是吧？ 是的。 街舞的这些动作其实有哪些动作大家还是可能不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街舞它都包含着哪些动作啊， 哪几种 动作啊。首先第一种叫做 breaking 可以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啊，很多对这个街舞一知半解的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词儿。 嗯 啊，这也是大众眼中所认知的这种 就是很帅气的那种， 帅气的那种， 有很多很多技巧动作的那种。是我们看这个，我们昨天也是做了功课的，上面说到是 breaking 是技巧与力量的结合，对于舞者的身体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因为想要跳好 breaking 就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技巧。 嗯， 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街舞专家，这个 breaking 和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舞蹈当中它出现的频率多吗？ 频率就是你指的频率是哪？是 就是 breaking 的动作，或者说在一个街舞，它是说它这一个 breaking 是属于一个种类，还是说在就是在一个街舞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动作？ 哦 ，breaking 是一个早期的这个舞种， 嗯， 就是在最早霹雳舞80年代， 嗯， 大家看过霹雳舞的话都应该有所了解， 嗯， 就是 break dance， 对，里边其中是 b boy， 嗯， 就是。在跳这 break dance， 就是跳 breaking 的，就是男孩叫做 b boy， 对， 啊， 那女孩就是 b girl 啊， 对，然后 他就是可以说就是一种起源于最一种起源比较早的 纽约，美国纽约的 Bronx， 嗯，这个霹雳舞的话，我记得中国第一届霹雳舞大赛的冠军应该是孙红雷吧？是吗？是有这个。 民间说法， 民间说法， 江湖传言， 江湖传言， 我们也无从考证， 对对对， 我们也不知道。行，那这个 breaking 呢，就是包含了很多的这个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不知道两位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有吗？ 李琦老师， 我 说实话，因为我之前有同学也学过街舞啊， 嗯， 好像街舞它分也分手上的动作和这个身体上的动作，对不对？ 嗯， 咱们今天这可能空间比较有限啊， 嗯， 可以让这个李琦同学来和咱们 李琦老师 来和我们先来展示一下这个上半身啊手上的动作， 嗯， 也可以啊 ，breaking， 嗯， 对， 嗯， 就是不用站起来了， 嗯，也可以随便都可以，就可以 或者您可以到我们的表演区来， 对对对， 我们表演区有这么大的地方。 其实我不是一个 break dance， 我不是一个 b boy， 嗯， 这个我得有什么说什么， 嗯 啊，然后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的专业，对于这个 b boy， 那没事，对于我们来讲 也很专业了。 我就大概给大家 简单的几个动作稍微展示一下。 其实你应该示范就是 old school 或者 new school 啊，这还有分类吗？ 对对对对对 ，old school 老派的这个是吧？ 和新派的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两位就谁可以示范一下，或者说你们俩 一起吧。嗯，因为我做不了技巧，我只能做点 top rock。 啊， 来， 哇， 话。 两位已经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要移步到表演区了。对，对，就是这里。其实可以把那个话筒拿开。 其实， 真真的。 其实我就感觉对于街舞而言，他们一般情况下都喜欢两个人对着跳，是这种感觉吗？ 这个 top rock 这个是对战的一种形式， 一种对战的形式， 对战的形式。 B-boy 的最精髓的地 方。哦，这样，我还以为 B-boy 最精髓的地方就是那种特别炫酷的什么倒立呀、转圈啊。 有的有的，但这个是一个最标志性的动作。 啊、 对。 那比如说那种倒立啊、转圈啊这种动作，它就是属于 breaking 中的某一个动作是吗？还是说，比如说别的舞种里头就不会有这种动作？ 不是，舞蹈是共通的，它都可以去运用。对， 嗯，就是 主要是说它是一个技巧型的，在 breaking 里说应该是 power move。 嗯，它是 叫 power move， 对， 有几个包含在里面的东西的。 能解释一下这个 power move 这个？ 简单就是90、2000、has been。对吧？ 对 ，baby， 我发现他拿了好几个更加让人 不太懂的词是什么？ 解释了一下 ，fundamental， 对这些特别经典的一些 power move 的东西，然后归纳到了这个 power move 的范畴。 更多的需要这个舞者倒立起来之后，在空中做一些 旋转 的一些链接。 就是换句话说，我理解一下，就是个技术难度比较高。 嗯 啊，这个技术分儿比较高。 那刚才说到的9000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是 等一个手在地上转 啊，就是 倒立 的动作 的 名字叫这些 啊，2000 专业术语，就是 2000 专业术语。我还以为是90和2000组成的， 九零后和00后， 应该是90S 2000S。 嗯， 好， 那说完了 breaking 呢之后，我们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opping。Popping 其实大家可能知道的更多，是看起来比较帅的，是这种肌肉控制的，叫做 机械舞。 哎，应该是 这种机械舞，我觉得也是街舞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模式啊。因为我看，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看街舞舞者的时候，就感觉他的那个动作特别违反物理常识。 物理。 就特别违反物理规律，就可以做出一些让你匪夷所思的停顿， 就比如说头、然后在这身体就到那边，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 这个是机械舞里面会存在的一个内容，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嗯，我们知道，就是我经常会在这个就是像街舞嘛，就大街上就可以跳的这种舞蹈，就很活跃。所以说在街上就看到有很多就是跳 popping 的，就是一些舞者，就是他的身体的肌肉控制是就是你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体就可以控制到， 就是感觉他的身体上每一块 肌肉 都可以 被 控 制 的，对，是的， 对，就是。一直在那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肌肉的震动，然后可以展现音乐的各种节奏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达到的一种 境界吧。 对对对对，一种境界。那这个 popping 的这些舞者们，他们一般锻炼就是练习 popping 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呢？ 其实一开始初学的时候，主要是对小肌肉群的这个控制 pop， 对对对，叫 pop， 对。需要去用到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 嗯， 然后瞬间的去产生震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初学者可能控不住这么多肌肉， 对，可能是很难去发力， 嗯， 对，然后可能发力之后再去做一些肢体的动作，就会比较难去控制， 变形，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 popping 的这个肌肉控制是在 popping 当中最难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行，那我们先聊这么多，等到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接着聊。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的，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早间资讯服务类的这个全频可视化广播的节目青年说。 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是通过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啊，通过这个音频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嗯， 同时呢，如果您想看我们的视频，包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来了两位街舞高手啊，如果不看视频的话，肯定是亏到了。 对 啊，所以说如果想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这公众账号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观看视频直播”，就可以在这个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是的，那同时呢，你也可以 弹幕和我们互动啊。 对，你也可以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同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什么来着？ 这个982青年说。 对，搜索这个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可以跟我们同时互动。 嗯、 那在上半个这个上个半点呢，我们聊到了 popping 和这个breaking、两种舞蹈的类型。那其实舞蹈的类型还有很多很多种。我们这个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这个搜到了这个舞蹈的种街舞的种类大概是分为十种，我给简单给大家念一下啊 locking popping breaking hip hop house cloud crump 然后还有这个 waking 咱们这个是在秀英语是 还有什么 truffing 还有 jazz、对吧， 说实话，我在昨天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这个功课特别难做。 对， 原因就是 完全不懂。 对，就是你每一个词，它都是有可能是英文的。 嗯。 然后你再给它找到对应的中文去翻译它。 嗯。 然后你再去解释这个中文是什么意思。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 breaking 和 popping， 它的中文意思呢 ，breaking 叫做霹雳舞 ，popping 呢叫做震感舞，也就是说通过肌肉的控制来达到一个震动的感觉的一个舞蹈。对吧、哎，我这个解释非常优秀， 非常的 old school 是吗？ 就是字面意思，震动感觉的舞蹈。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舞蹈呢，叫做 locking 啊，就是锁舞 锁舞 啊。 locking 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我觉得咱们先理解一下，然后待会儿问问嘉宾。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顾名思义一下啊，所谓锁舞，其实可能平常接触过一点街舞的朋友们可能也看到过，就是那种突然之间很迅速的从舞步中截取一个很特定的姿势然后停住。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解释有科学性吗？ 反正我是了解的，以前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准确？反正以前了解的是，这是一个，就是当时是在那个美国 disco 时代，然后这个 locking 的这个一个创始人，就刚才咱们说到你说的那个 stop 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创始，他去 disco， 然后大家都跳一个同样的，都跳同样的到一个音乐的时候，对，都跳同样的动作，然后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只会一边。所以他就变成了他想看他说的，对 啊、哦、突然 停顿 了， 对，就停顿，人家都是，对，人家都是往大动动大动动大，他就是动动动，他就这边就只是 停住， 对对对、 哦、 他指挥，他就出现了这个，然后别人他发现别人都笑话他，就有笑话他的，哎，你看他那么笨什么的，老也 变不过来， 对，变不过来，然后都笑话他，然后他跳跳，哎，突然发现有人笑他，他一指，这一 point 又出来了，这是两个，这是两个这个 foundation 又出现了、 就出现了，所以这就是在这个 locking 当中的比较标志性的动作， 就是 对，还有很多 它产生的这个过程啊，其实 还挺有趣的， 非常特立独行的人啊， 我知道跟别人不一 样，就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 然后 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多跳街舞的，我觉得性格上也是比较有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里面。 我觉得街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比较讲究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强烈的这样的个性的一个舞种啊、 比较有个性色彩的一个。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breaking popping locking 啊，再接着往下看，还有一个所谓的叫 hip hop。 hip hop 这个词咱们比较熟悉了。 对，这个词是比较熟悉了。可能大家觉得 hip hop 这个词就是 唱歌， 唱歌当中的一种音乐形式， 嘻哈是吧？ 那在街舞当中， 那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呢？ 嘉宾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还得李琦老师， 你说的指 hip hop 还是 hip hop dance？ Hip hop。dance 都来解释一下，我全都要听。 那 hip hop 来说，它就包含所有， 嗯， 就是所有跟 hip hop 有关的， 嗯， 对，就 hip hop 所有的东西。 街舞的这个范围内呢？ 要是舞蹈来说，那就是从又是对从美国开始说了， 嗯， 就是 hip hop 是从84年开始的，然后到全球都开始，青年都开始疯狂的开始跳。都开始在 disco 学习这些，听这些美国的 hip hop 说唱乐，然后跳这些舞蹈。 嗯、 那个时间是90年代初， 嗯， 刚有 disco。你想，咱们中国改革开放10年刚有 disco， 嗯， 那人都是新鲜全缺，所以我作为那会儿的一个啊一个那个小学生，我是那会儿6年级。 嗯， 暑假家门口开一个 disco， 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被那个音箱所震撼了，被音响那个咚 bass 一下，哇！ 是不是这个事情给你打开了街舞的大门？ 对，启蒙，我觉得是。 就在那个时候，反正是我去的时候是九二年。那会儿为什么有这个文化？ 嗯、 就是那个90年代初，在各个大的城市， 嗯 嗯。 这些流行音乐 DJ， 他们城市有 disco 了， 嗯， 他们学习看国外有 disco 之后，他们也开，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都开 disco 之后，请来美国的 DJ 放那些最流行的歌，当时在美国最火的歌、 嗯、 所以大家都是同几乎都是同时的， 嗯， 只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 哦， 一些讯息。那咱们2005年以后电脑才普及， 嗯， 所以有关这些这些hip hop 文化， 嗯， 这些就是舶来文化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嗯 嗯， 对。然后 就是其实 hip hop 它是一种文化，它一种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各方面都会涉及到的一种文化啊。 对，它是一个美国黑人在从生活中体会出的一种 啊 态度、一种精神。 对，之前其实在搜索街舞的时候，就知道街舞它最早就是起源于美国纽约的，而且是从爵士舞发展到这个是爵士舞发展到90年代的产物。它的动作呢是由各种啊走啊跑啊跳啊极具变化，而且包括头啊肩部颈部上肢躯干等各个关节的这样的一些屈伸转动环绕和摆正波浪扭动等连贯组合而成的，而且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这个健身的效果， 嗯， 是吧？ 其实我感觉可能我觉得跳街舞应该是要比跳其他的舞更累一些吧，因为我看很多的街舞的舞者在跳了一段之后整个人就感觉喘得不行，累得不行， 嗯 嗯，两位在跳街舞如果跳一段大概跳多长时间会觉得哎呀实在跳不动了？ 这个也分情况， 嗯， 对，跟年龄也有关系。 年轻的时候可能能跳的时间长一点。 对，然后包括就是有没有持续性的练习，这个也很重要。 嗯， 对，然后包括平时的一些对身体的一些这个锻炼啊， 嗯， 对，其实基本上像我们正常的时候比赛， 嗯， battle 的时候，一轮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左右。 哦， 最多 了，对。对， 最多1分多钟， 然后就可以休息一下会儿。 对， 嗯、 像有的比赛可能它没有限制时间， 嗯， 就可以跳的时间长一些。 嗯， 基本上舞者如果有坚持练习的话，跳一首歌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对对对， 3分钟嘛， 就一首3分钟左右的歌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跳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像我、 嗯， 我觉得我也就是， 因为跳舞首先它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得有足够的协调性啊， 左右脑配合呀， 左右脑配合，小脑发达。 嗯， 是吧？这第一，第二是学舞练舞的过程会付出很多辛酸，包括受伤啊， 嗯， 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相信两位一定也在学舞的过程中曾经受过很多伤吧？ 嗯， 不 少是吧？ 街舞应该是就是可能受伤会比较突然。 对，就是小时候跳 breaking 的时候伤过，受伤过都有。 然后不同的舞种的山的状态会不一样 啊、 对， 像那种就这个 breaking 是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技巧性的动作强一点的， 会比较危险， 会比较危险，经常扭到胳膊啊，扭到腿这样的会 非常 对 非常多， 一般跳的好的浑身都是伤，这么多就是得上年头了。 嗯， 我们刚才盘点了很多种的这个舞种啊，发现对于他们来讲，我感觉他们已经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每个舞种 都 多 多 少少 多多少少会懂一些， 懂一些 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对，不像是说可能我像学唱歌一样，我是学美声的，那我可能对美声的这个发展啊什么的比较懂。我去学民族的，我对民族的是什么是比较懂。但是 而且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在里头，包括咱们刚才说 hip hop 这种，它的这个整个的 hip hop 文化， 嗯。 啊，其实咱们一共这么多的舞种，咱们也不会每一种都再和大家去评点啊，去分析了。 嗯， 咱们就最后再说一种吧，就是其实我很经常会听说一种舞种啊，叫做爵士舞。 嗯， 啊，爵士舞也是街舞的其中的一个种类吗？嗯， 爵士舞， 摇摇头， 摇了 摇 头， 这还 摇摇头是不是？还是说， 其实爵士舞前这个爵士舞的这个前身是现代舞。 现代舞、 啊、对，现代舞的前身是芭蕾舞，我说我这么理解， 它是有一个这个严格在这里头的是吧、啊、 对，因为怎么说，对，是这样的、 啊、 相信我。然后因为爵士舞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霹雳舞那个片子里，美国的那个电影里、 嗯、 因为有爵士， 嗯， 那里他们叫爵士，但是其实是现代舞，然后他们现代舞受看到了与这个叫 breaking dance， 嗯 嗯， 叫跟霹雳舞撞击之后、 嗯、 他们互相给予了新的 灵感、 嗯、 对， 然后结合成了一种新的舞蹈， 对， 叫做 街舞，对，街舞街头的这种随意性的东西、 嗯、 然后跟他们这种有框架性的有这个条理性的结合到一起、 嗯、 对、 嗯、 然后等于说他们那会儿给传达给人一种传达一种其他的东西，而且是黑人与白人的这个文化的结合、 哦、文化结合到一起，所以产生了爵士舞， 不是产生了爵士舞、 啊、 不好 sorry 产生了街舞是吗？ 就是为什么叫爵士呢？后来 嗯， 那叫现代舞， 嗯， 但是后来叫爵士是因为他用现在的流行音乐去跳 这个舞蹈， 就是其实咱们刚才很多的这舞种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咱 hip hop 就是用那个 hip hop 的音乐是吗？就是说这个爵士舞就是用爵士的音乐，是这种 有两个概念、 嗯、 咱们看从哪个说， 嗯，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舞蹈的概念， 嗯， 一个是音乐的概念， 嗯 嗯， 看咱们哪个不同的说是不太一样的 啊、哦。音乐的概念、 嗯、 爵士的可能是懂大懂这样， 音乐跟舞蹈是共通的、 嗯、 有这个音乐有这个舞蹈， 嗯， 是这样的。但是要是聊的话，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我想说爵士要说以音乐的角度来说，它是钢琴， 嗯， 对对 对， 是的， 是吧，萨克斯、 嗯、 然后那个音乐形式出来的舞蹈是 bebop， 嗯 嗯 tita， 那种比较传统的、 哦、 对，穿着西服那种， 嗯 嗯 bebop 百老汇， 嗯， 对，那种那是 jazz music 的、 嗯， 对应的舞蹈是 bebop， 嗯， 但是爵士 jazz 它这个 它是融合了更多的新的东西， 是怎么说，它其实的前身它是就是现代舞， 嗯 嗯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爵士舞的前身是现代舞，现代舞的前身是芭蕾舞，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街舞的舞者而言啊，它其实说白了跳就完事儿了， 对，那不重要， 其实街舞就是一种态度、 啊、对， 是、 啊、 其实就是现代舞的人，然后他去因为那个音乐，他们的音乐对吧不流行，所以他用现在的音乐去跳， 嗯， 这样然后结合了很多其他的元素， 我觉得这也就是一种态度，这也是街舞的一种态度啊、 嗯、 就是当你想有这个心情去表达的时候、嗯、想去展现一下自己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放一段音乐开始跳起来， 对，就可以站在正中间去， 所以说咱们说这些都是多余的啊，跳就完事儿了、 嗯、就是一种就是街舞，我之前也有跟一个街舞的一个老师聊过，就是也做节目的时候聊过，他是说 其实街舞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随心所欲，我想展现自己的时候就能够展现自己，然后想要表达我态度的时候就能够以舞蹈的形式，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舞蹈，然后来表现自己的态度的一种舞蹈。 对对 对，说太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因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要把这个事情阐述清楚。 嗯，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想跟大家说，音乐是不分的。 嗯 嗯， 舞蹈是不分的。 嗯， 音乐舞蹈， 它是结合 的 啊、哦，它可以是在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我刚才聊到这个音乐和舞蹈，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之前做过的一个街舞的舞剧。 嗯， 我们其实一直印象当中的舞剧就是什么芭蕾舞剧、民族舞剧等等，很多就是传统的我们所谓的一些就是可以看到的一些舞剧。但是街舞舞剧其实我们还 就是其实说他刚才他们也聊到了，就是这个街舞它更多的是一种比较街头性质的啊，随意的啊，就是我有这个想表达的东西了，有这个情感到这儿了 ，OK， 放上音乐，咱们开始跳啊。但是这个舞剧给咱们的概念就是属于那种大家非常正襟危坐在这里，是吧？在这个大剧院里头、大剧场里头去看， 它是有一个剧情的跌宕起伏，一个设计的。 对，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一种混搭的感觉。 哎，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舞蹈家协会在。这是什么时候做的一个舞剧？ 它其实是今年才开始，今年的3月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开设了一个编导班。 嗯 嗯。 然后在这个编导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者大概70多人。 嗯。 我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编导班，然后这个编导班当中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民族舞，还有传统舞蹈的一些元素带到课堂当中来， 嗯， 然后让街舞的舞者去学习一些中国传统舞蹈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呢，再来有一个编串，然后当时就做了一个黄河的雏形， 嗯， 对，然后第二次是在5月份，在郑州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试验版， 嗯， 然后再往后马上的下一周， 嗯， 会在我们的年会，街舞委员会的年会上。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的呈现。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也算是枪版了，抢先看。 对，它那个是一个排练版。 嗯， 对。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播放一下这段黄河的舞剧片段。 看到的就是由咱们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编排的这个舞剧，叫做黄河啊， 这是中国的首部原创交响乐的街舞作品。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新颖的啊，就是第一次把这样街舞的形式和这种舞剧的形式去融合起来。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咱们的郑勋老师啊，这个是咱们第一次尝试这种模式吗？ 来第一次 啊，是中国历史以来第一次，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那其实我其实很好奇啊，就这种模式，咱们在国外啊，这样有这样的提前的先例吗？ 有类似于这样的尝试吗？ 国外也有这样的舞剧，对，但是因为它这个音乐的风格不一样，可能它呈现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街舞委员会，它希望做的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和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街舞的语汇，做这样的结合，然后做我们自己民族特色民族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作品。对， 所以说选了这个黄河大合唱，这个这黄河的这个音乐啊， 对对对。 我觉得是就是街舞本来是一个很自由很随性的东西，但是把它编排成一个舞剧的话，其实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矛盾的点所在？就比如说街舞本来是一个，就是我可能想把这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拼接在一起，就是我随性自然而然的带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在舞剧的，如果要演一个舞剧的话，那肯定是有特定的动作， 对， 比如我这个动作接完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然后走队形啊是什么，完全是安排好的。这样会不会有一些 创作的过程中 有一些，对，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呢？ 其实不会的。对，因为他那个街舞他讲究的是即兴嘛，freestyle， 然后听到音乐可能可以就是跟着音乐的感觉有一些自由的发挥，这个其实不影响说我们做一些编排，因为咱们在一些视频上也有看到一些起舞的比赛，其实舞剧其实它就更多的是一些整体的呈现，只是说舞剧把更多的想表达的故事性的东西，然后想表达的价值观，给它融在整个作品里边， 就是用舞剧去讲一些故事。 对对对对对。 啊，那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视频，包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在最后的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来了一群 小 演员啊，那小演员是为什么要安排的这个环节？ 对，他这个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对，也就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 所以就是把小演员们在最后的时候放上了舞台， 对对对， 让他们代表一个新生的一些希望。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其实在街舞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么多年可能很多都是最容易接受的可能就是 年轻人，小孩子， 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接受的也比较时间比较短，接触的时间比较短。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接触的就是当时的这些十八九岁的二十一二岁的这些青年人们，但是现在慢慢的也普及到了说小朋友们，可能4岁的小孩子就开始学舞蹈了，学街舞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街舞发展这么多年的一个极大的提升。 对对。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很难达到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呢会在下一个时段给大家再详细的聊一下，究竟在街舞的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现在呢街舞发展是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在一个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枣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国博西最南，选手西海峰，安逸五百六十六万，整地，中国精彩。 我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什么工业大学传教堂相声社的青年相声演员。 相声开始了， 就会有一种听相声的感觉。其实说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习惯， 哎，有各行各业的特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完了这个，在上个时段呢，刚才看到了这个黄河的国内的首部原创交响乐的街舞作品。其实我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嘉宾聊的时候，也想要听一听这个黄河他创作的初衷以及他的目的，还有他目前的结果是怎样，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初衷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街舞的一个作品的呈现。 嗯。 为什么说街舞需要作品呢？因为它每个舞蹈风格，需要被人记住的话，一定是要有它的作品。 嗯。 因为街舞，我们其实从最早学这个舞种的这个文化，更多的是学技术。对，我们可能更多的形式是把它的这个舞种的技术，这个舞另外一个舞种的这个风格，然后或者是基本功，我们更多的学的是一些技术的东西。 嗯。 但是这些技术东西怎么结合到一个能够让普通老百姓能够记住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 嗯。 要不然是立不住的。 嗯。 因为只有排了作品之后呢，才能从这个主题上，然后从故事性，然后可以在这个作品里头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嗯， 他这一说确实是啊，就是这个街舞确实很少看到说街舞节目，大多数都是比如说街舞比赛、 街舞表演、 街舞表演。哎，也真要说是一个作品，哎，确实还挺少见的。 嗯 嗯，之后这是一个初衷。 对， 那现在这个作品在咱们排练出来了啊，效果也很不错。那之后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期待吗？ 马上到十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黄河，会入围第十一届荷花奖，在这个当代舞、现代舞的这个组别里头的一个中评的一个比赛。 哦， 对，十月的15、17号，15到17号在广州。 嗯， 对对对。 荷花奖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荷花奖是国内咱们所有舞种的一个最高规格、最官方、最权威的一个舞蹈评审的一个赛事。 嗯， 对。 所以如果能拿到荷花奖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 对，因为它是不同的舞蹈的一个评定。 嗯。 可能有当代舞，有现代舞。 嗯。 然后会有这个古典舞啊，还会有传统的一些舞蹈、民族舞。嗯。对，然后街舞是第一次进到这样的这个评奖的这个比赛当中， 就是说通过这个街舞也是能够走出自己这个小圈子。 嗯。 啊，走到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舞台。 对对对对对对， 跟其他的舞蹈同时能够在这样大型的比赛当中现身了。 对对对。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街舞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历史性的一刻。 历史性的一刻。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我觉得不得不提的是之前在国家大剧院所做的这个表演。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给大家放一下在国家大剧院的时候的表演的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 drop the bass. Crazy? 您刚才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这个咱们中国舞蹈家协会啊街舞委员会他们组织办的一场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一场演出， 演出舞蹈叫做我的街舞。 对， 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了很多不同职业的人的出现啊。 对对， 他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是不同的职业的人去代表，用不同的舞种来去呈现。 嗯， 刚才看的第一趴是这个清洁工人， 清洁工人 对, 对， 然后是 breaking， 嗯， 然后第二部分是厨师， 对， 嗯，是 locking， 在这个餐饮服务， 对， 餐饮人员， 对对对， 第三部分是学生， 对，然后第四部分是那个寒天的工作者， 嗯 嗯， 然后到最后一部分就是大家一块儿。 哎，我看到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间有一个衔接的部分，是这个学生的这个小朋友，然后好像是被改造了一样，在一群航天工作者的中间被是他是有一个改造的这样的一个 印象，对，在 popping 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对他其实要讲的是这个小朋友他一个航天梦， 嗯， 对，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 这应该不是改造，是通过艰苦卓绝的训练啊， 对，通过航空航天的这个训练，最终成为了航天员实现自己的梦想的一个故事。嗯，那其实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和在平时别的地方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街头走到国家大剧院，这对于街舞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就是有这个使命感。 嗯，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2016年参加了这个演出。 嗯， 当时我也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排练当中，我是在第二部分，嗯，locking 的这个部分。 嗯， 然后当时是所有的舞者全国各地过来，大概有70多人。 嗯， 然后我们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一块排练，大概不会低于10个小时。 哇，每天10个小时， 对对对对，强度也是挺大的， 每天不低于10小时， 对对对， 是很强的。 对，然后最后就是为了要呈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嗯 嗯， 因为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去 参加这个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叫五点华章。对，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不同舞种的一个最好的优秀的作品的一个展演。 哦， 对， 那其实在这样的国家大剧院，首先咱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舞台是真的很大 很大，就是 这一个舞台上站了很多的很多的人。咱们一般情况下哈，可能这个看这个街舞即使是起舞很多人一起的，他这个人也没有这么多啊。第一次排在这么大舞台上排这样的演出，感觉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舞台很大，所以调度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够把，因为我们每个部分其实舞者不是特别多， 对， 要把整个舞台要去给它铺开，要撑满，要有一个画面感，其实还是挺有挑战性的，对。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可能从舞蹈的呈现上会更下功夫这样。对， 就像别的，在别的舞台可能我走两步我的这个位置换完就换，就换完了。 对， 但是在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舞台上，我可能得跑十步才能到的那个地方 是 吧？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感觉人都会很小。那其实和其他舞种也算是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表现了。 对 对。 那在平时和就是光街舞和街舞的这个碰撞，到现在和其他舞种在这个大剧院的舞台上同台竞技，会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在心理感觉上， 相同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舞台。其实我们在任何的舞台，不管是大还是小，其实我们的这个舞者在舞台上的状态还是一样的。不同的就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它会有不同的这个舞种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其实我们在这个排练当中也是会跟其他的舞团的一些舞者们会去交流。可能跟我们平时自己的一些比赛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的比赛可能就是街舞的交流。然后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碰撞。对， 其实我知道啊，在中国街舞目前发展到这个时候，尤其中国这个舞蹈家协会，其实目前也是在做一个街舞和中国元素的一个结合。 对对对。 目前在这个上面有什么尝试呢？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黄河。对，它就是把中国的这个音乐，我们自己的民族的音乐和街舞的这种肢体语汇去做一个结合。对， 其实我在就是短视频平台上面经常会看到说有跳街舞的这些 dancer 们用的中国古典的古风的音乐去跳街舞。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尝试对于街舞来说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想去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结合进来。然后之前我自己也做过尝试。在上这个三月份我们街舞委员会编导班之前，可能更多的就是换了音乐，就是换汤不换药。动作的技术可能还是这个街舞的这些动作，只是换了音乐，然后听懂了这个中文的歌词。可能有之前听英文的一些歌词可能不是特别明白什么意思，那可能会跟着旋律，跟着鼓点去做一些动作的这个体现。然后换了中文歌之后，你能听懂中文歌词的可能就在某些环节会去抓一些中文歌词的意思 啊，会去表达歌词的情绪。 对对对。但其实应该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如果要跟传统的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结合，应该要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舞蹈 啊。 对，因为要把民族的舞蹈去融入到街舞当中去做一些创作的话，才能产生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街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像 其实关于这一点还挺想问问郑勋的啊。咱们刚才聊的过程中发现郑勋是一个很了解这个街舞文化的人啊，是吧？包括他的这个这个 一样的 李 琦，郑勋李琦一样， 我是李琦，他是郑勋。李琦是一个很了解这个街舞文化的人啊，包括从他这个各个舞种的产生发展啊。那这个东西如果咱们把它和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舞种或者说传统的文化去结合起来的话，那你是怎么看？你是觉得是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好，还是说要多多结合是更好的？ 这个我就得提一下习大大说的这句话。就是那街舞还有说唱，既然老百这种形式，外国的形式，这个咱们那个中国人民喜爱，那我们就要去用。 那这个用字就用得特妙，就得说怎么用，是用怎么用，应该，那既然他们的形式风靡了全世界， 嗯， 我们老百姓也喜欢他们的音乐形式， 嗯， 那我们应该去结合他们的，用他们的音乐的形式，然后融入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进去， 嗯， 而不能说把我用人家，就是说不能说把人家给，对，不能说我们是一主体， 嗯， 去运用人家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是在做人家的这个， 嗯， 我们是在借鉴于人家的这种东西，然后总结把我们的融入进去， 嗯， 甚至说脱胎换骨， 嗯， 但是说这种这个形式还得是街舞形式，它还得是 hip hop 的形式，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从人家那儿来的， 嗯 嗯， 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要用 hip hop 的街舞的形式，但是可能内容里面要加一些中国的特有的民族的元素进去， 中体西 可以 是吧， 对， 中西贯通， 所以这个就是融合，对，一定要融合， 融合到一起， 对对对，可能就是这个不偏不倚的度是比较难去把控的， 中国特色街舞 从音乐上去改变， 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怎么去融，怎么去融，然后怎么去创新， 嗯， 这个是咱们需要一个新的一个征程，是吧？ 那咱们 这大家都需要去好好思考， 是一个命题。现在 是一个命题。那有没有说想要做这个研这方面的研究？舞蹈家协会， 对，一直在尝试， 嗯， 对，因为这次的这个马上十月份要参加的这个荷花奖的这个黄河，就是一次尝试， 哦， 对对对， 就是我们也是在路上，在学习，在找着方向， 对对对， 嗯，看完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视频之后，我 其实说实话，这不光是咱们国内在做这样的尝试， 嗯， 其实很多的国家，很多的舞团， 嗯， 都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街舞在做这个尝试， 他们把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他们舞团都在把自己的地域的这个文化融入到街舞的这个， 嗯， 这个中间去。所以说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也找了一段视频， 嗯， 啊，这是一个亚裔的一个，就是亚洲的国际化、亚洲化的舞团啊，很多国家的这个舞者在一起去排了一个这个节目啊，我们可以去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把他们国家的这个舞蹈和这个街舞和这个文化去结合起来的，你大家看一下。您刚才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这个 King Jazz 舞团所编排的一段很具有 特点 的一段舞蹈啊， 嗯， 这是表现的是日本的一个文化， 日本忍者 的一个文化啊， 嗯， 它其实也是，其实我昨天在找视频的时候觉得这段视频还挺有意思的啊，它就是把一种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它的这个街舞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模式去有机的结合了一下， 嗯， 能两位老师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这个舞团？我刚才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两位好像也说了一嘴啊。 他是把不同的舞蹈风格去融到一块儿，来呈现，更偏流行的东西，是这样，对对对，包括他们的音乐的风格，对，呈现的方式，他可能不是特定的某一个舞种，对。 我就看到他视频当中的这个，其实是把日本的音乐元素加入到这个比较有节奏感、动感的音乐当中。他是重新做的一个音乐，而不是说完全用的自己本民族的，就是原有的一些音乐。 他只是换了 hip hop 的 beat 啊， 他只是加 beat， 加了这个鼓点和节奏的东西， 就跟咱们中国的笛子吹的旋律，然后加 beat， 对， 是一样的， 对，对， 对。 所以是感觉还是不一样，其实它也不算是真正的街舞与民族的东西的融合吧， 它是加进去的一个概念啊，是吧？那所以说咱们聊了这么多啊，比如说怎么样去让这个中国的文化融入这个街舞，让这个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各处各样的演出，比如说国家大剧院也好，去这个排练这个黄河也好，其实咱们也聊了这么久了，可能很多人都开始有一个想法，说教练我要学街舞。 这个接下来要聊的这些话题呢，就要到这个半年报时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详细聊一下。那我们进一段半年以后，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国博西在南，选手西百峰，参与568奖励，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 事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青年说，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 哎，两位嘉宾也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郑勋。 李琦。 又换了一个 姿势。又换了一个姿势。刚才是上一个是这样。 这样。对， 这回是这样 的。对。 这不一样了。嗯。刚才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前呢， 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 抛出了一个问题。 嗯，教练，我想学街舞。 哎，不，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叫教练吧，应该是老师。 嗯， 老师，我想学街舞，我应该到哪儿去学街舞？我怎么学呀？我怎么才能学好啊？可能有一连串的问题， 没错， 我们要慢慢聊。 啊， 但是从聊这些问题之前呢，我还是想，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想要问两位老师啊。 嗯 嗯，就是中国街舞发展到现在，两位在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有点大，这个问题是吧？我觉得李琦老师的分量特别重。 这个有点不敢当了，真是每一个人就，我觉得这是这么回事，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就好像一个摄像机似的啊，或者我自己瞎说啊，我就感觉每个人就像一台摄像机，每自己的这个摄像机看见的和储存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角度， 嗯， 自己的这些遭境遇。但是我们又但这台摄像机，咱们开的是同在一个时间里， 嗯， 同在一秒，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咱们这个时间，然后咱们把这个集合在摄像机的这自己的镜头集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 中国街舞的发展， 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啊。 就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特别好。 就是没有你就 他用了一个 缺谁都不可以， 缺谁都不行。 对 对, 对, 对， 就每个人在街舞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 对，可能我们只是时代中的一个分子，但是我们也是不可或缺的。 啊，对，像十个筷子掰不断。是这个意思。 没错啊。 嗯，那我这个问题就是，我李琦一开始说是在九几年的时候，九二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disco， 嗯， 然后就对这个舞蹈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是不是？ 那不是，是八七年。 哎呦，那更早。 更早。 大家可以以此推断一下李琦老师的年龄啊。 霹雳舞，八七年霹雳舞到八九年， 嗯 ，star 霹雳舞 star。 嗯，然后对舞蹈产生了兴趣。那为什么就是会选择舞蹈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要与其说职业吧，我没把它想变成职业。 嗯， 但就是太喜欢这个了。 嗯， 然后呢，然后就是也没想太多它会成为什么样，就是一直在做， 嗯，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跳着跳着就成职业了。 对，然后这个慢慢这个氛围和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环境，就是大家一起就是互相的给予和激励，还有这种营造就出来了。 嗯，嗯， 就是每个人我们都大共同想要的。 嗯， 慢慢的就这样出来了。 爱一行干一行 啊，干一行爱一行。 对，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反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嗯， 我觉得我来说，这不是职业，这我就是我生活。 哦， oh, ，对，我说 就街舞就已经， 因为我不能这么说难听了啊， 嗯， 我没有把它当想的那么严重，就是把它当成职业， 嗯， 你明白吗？把它当成工作， 嗯，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特别好， 对， 嗯， 这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像空气一样的东西。 是， 对，可能完全职业化了就会有负担。 啊，哦，那郑勋你呢？你也是， 我也是结合着来， 结合着来， 因为我平时我自己也跳舞。 嗯， 对，然后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做一些工作的事情， 嗯， 但都跟街舞有关系。 嗯，其实在采访开始之前，郑勋给我介绍过李琦，他是 WOD 还是什么比赛的 KOD 对 KOD 比赛的冠军是吧？ 老黄历了， 老黄历了，很多年前的冠军。嗯，我觉得在 就是在多年前，就是中国街舞还不是那么发展，嗯，那么那个盛行的时候， 甚至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会对街舞有 一 点这个 偏见，是吧？ 嗯， 以前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对街舞有偏见的嘛。 对，那个时候会更困难一些。对， 嗯， 对，整个的社会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包容。 嗯 嗯， 对，可能身边的包括父母呀，然后或者是这个同学呀。可能会觉得，哎，跳街舞这个，它不是特别正经的一个工作， 嗯， 它可能就 是 一个玩儿，对，而且可能当时还会戴上这种比较叛逆， 嗯， 对，比较不务正业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对， 嗯， 那让这个街舞更加的走进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啊，咱们这个街舞协会也是做了一些努力吗？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对，首先就是成立了这个街舞委员会，在2013年的时候。 嗯， 然后紧接着下来就是做了一些行业的一些规范， 嗯， 然后出了考级的教材， 嗯， 对，考级， 哦，街舞考级的教材， 对对对，街舞的少儿考级教材，从4周岁起就可以参加这个考级教材， 嗯 嗯， 然后到16周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师资的这个 教师资格的考 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啊，哦，考试， 对，等于说给到我们的这个从业者会有一个这个 完整的这个流程， 对，它 更规范的东西， 这个，对，包括身份的一个认可， 嗯， 对， 就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的老师了。 对对对 对，其实越是规范，它就越会减少人们的偏见。 对， 啊， 我觉得这是更加的能容易让别人去接受它。 没错。 那目前来看，其实中国国内的这个街舞发展的情况也是在逐渐走向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的。其实很多这个少儿兴趣班啊，都有这个街舞的兴趣班。 对。 就是看到那些小朋友们跳舞，就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其实很多家长们特别喜爱去送自己的孩子去跳舞。 嗯。 其实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能跳出来 OK 就跳出来了，跳不出来， 嗯， 其实强身健体也挺好的，对 吧？那我觉得就我们可能觉得是强身健体，对于孩子来说，那从舞蹈街舞的这个方面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学街舞意味着什么呢？会给他们有什么样带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现在学街舞的主力军是小朋友。 哦，是小朋友。 对对，4到14、15岁之间的学街舞的小朋友特别多。 嗯， 学街舞其实给孩子带来的最重要的是快乐。 嗯， 没错。 对，因为跳街舞要 having fun。 嗯 ，having fun。 对对对。 嗯，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去传达给小朋友的，就是要开心， 嗯， 要快乐。跳街舞不能是一个功课，不能是负担， 不能是任务。 对，当然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重基本功的这个学习， 还是有练习的，还是有要求的， 它还是有系统的。 嗯， 然后就是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协调呀，然后身体的这个节奏感的这个培养， 嗯， 然后到后续，因为学街舞肯定是需要呈现嘛， 嗯， 它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是对孩子来说是很有这个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嗯， 对， 就是能够很大胆的在公众的这些很多人的场合当中去展示自己。 对，而且它有一些 battle 的形式。 嗯 ，battle 的话肯定是需要你有一个这个去战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所以对小朋友的一些性格的这个形成啊，包括他对这个文化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一直在传达的是爱与和平， 嗯， 对 ，peace and love， 对对对，这个东西是从小就会灌输给孩子， 嗯， 对，所以学街舞是一件很正能量的事儿， 对，哦，这是跟我们平时可能大家对于街舞的偏见有极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大家觉得街舞就是在大街上几个年轻小伙子小姑娘，然后每天不务正业，不知道干嘛，在那蹦蹦哒哒，摇头晃脑的跳舞， 老皇帝了。 对，这就是原来大家对于街舞的认知。 是 啊， 不，他其实就是这样 啊， 他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 只不过时代变了， 嗯， 那更多的人都对吧，都可以，就是， 接受， 对，玩这个东西， 嗯， 所以。那也是在变的，也不 是 要向 发展的 时代， 因为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外来的文化， 嗯， 然后我们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它是需要过程的， 嗯，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模仿， 嗯， 从穿衣打扮，从言谈举止， 嗯， 它都是西方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街头文化， 嗯， 但是通过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发展之后呢，我们也是会去 取其精华， 哎， 对，弃其糟粕， 嗯， 对，然后才能把它更好的呈现给我们的小朋友们， 嗯， 对， 这样的话，其实街舞的慢慢的发展也是步入了正轨， 嗯，也是更加的主流化了， 对的，对的，对的， 哎，主要我觉得，甭管怎么说，咱们就是说，甭管是用人家的也好，还是说哈被用 也好， 对对对对对，但咱们从中获得了很多。首先一点就是，一定的是尊重， 对， 尊重他们原本的东西， 对 对。是这样， 对。 而且在街舞的这个 battle 过程当中，就是谁跳得好，跳得不好，他就是一眼就能分得出来的，是吧？ 嗯，对。对于那跳舞时间很长，然后很就是明白了的，跳玩通了的这些老一辈的这些美国的那些大师，他们就是一眼，哪怕一个你刚一跳一个八拍或者两个八拍，他就。 知道了， 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 徐老师也有这个功力， 啊、哦，就是一眼就知道你到底会不会跳，是简单学了几天，还是说 包括你这个人的性格其差不多也能、哦。嗯，看得出来， 在性格当中， 性格都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那这两位和你完全就不一样的性格。你像李琦老师和郑勋老师也不一样，李琦老师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一直在这晃晃晃。可能郑勋老师还相对稳一点， 嗯， 然后你就是完全是坐在这都不动的。 我是榆木疙瘩。 对，坐在这都不动的，然后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是跳街舞的人和不跳街舞的人， 对，嗯， 这样的一个差别。 就是所以说，就是整个学包括学习街舞，它会给人的这个性格上烙下一个烙印，我觉得啊，包括我平常有时候接触过的一些同学啊、朋友啊什么的啊，他们就是跳街舞或学街舞，或就是还是学舞蹈的，他在整个人的气质上都会给人感觉有所不同。 嗯，我觉得学跳街舞的人和跳民族民间舞的人的整个人的气质也是不一样的。 对，跳街舞的可能更加独立一些，更加的有个性一些。 我其实特别喜欢会跳民族舞的男生，就是尤其是蒙古舞。可能因为我是内蒙人， 草原的， 对， 家乡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就很辽阔、很大气的那种感觉。但是街舞呢，又是属于那种 很现代， 哎，就很活泼、很帅、很 fashion 的那种 生活。 哎， 对对对， 很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如果哎，我也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像这种学民族民间舞或者是芭蕾啊、古典啊，类似于这样的传统舞蹈的人，如果去跳街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们在街舞接触这么长时间，团队当中有这样的人吗？ 有， 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我是歌手里面腾杆老师 腾杆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感觉， 就是那个范儿可能会 范儿不正， 会有点不一样， 是改不了 改不了的范儿是吗？对， 民族那种啪， 就是那个提气 特展， 对 伸展的， 要不然特甜美 啊，气息伸展的那种感觉。但是街舞是属于比较 街舞 随意， 其实街舞有很多种，刚才大家都说了， 嗯， 所有街舞的风格， 嗯， 其实归纳到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嗯， 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丰富性格的人， 嗯， 他可以感受到任何生命的和或者说环境的，它是一种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感受，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神神叨叨的， 融会贯通了，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他来讲，舞蹈是什么？舞蹈是生活， 对 啊，是吧？它是他的人生的一部分， 不同 的一部分。 对，不同的街舞就代表了我自己本身不同的面，不同的面。 对对对，嗯， 他是一个丰富的性格， 嗯， 其实才是一种突破。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肩负自己的性格， 嗯， 但是说那。就跟演员一样，我能感受到人物，我才能演好这个。 对， 嗯，是， 我得感受到这个人物，我才能感受到他的生活，他的那种，我才找得出他的那种状态， 嗯， 我才能把他演好。 嗯， 这跟跳舞是一个道理 啊， 一样的。 那就是李琦老师对于一些新人而言啊，对于新人，可能他们还做不到你这种境界。 但舞蹈不是去感受人， 嗯， 不是去感受看那个舞者。是听感受这个音乐， 嗯， 然后让音乐带你，让你连把生活中的点滴全都这种感受牵扯出来， 就是 声音让你牵，为什么能记住感受？ 嗯， 为什么能记住生活的点滴，是因为声音， 嗯， 它给了你这种，勾起了你这个，对，嗯，这个像，哎，它好像什么，好像我小时候，我爸爸，我的父亲骑着二八车带在前面带着我， 就是越是 这种阳光的感觉，我前进的感觉，这个音乐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是是是，就是越是他们跳得好的啊，融会贯通的人，就越会重视去感受音乐， 对， 去感受这个 感受生活 生活的过程。 可能初级刚刚接触， 啊， 像我，如果我现在要是让我去学街舞，我可能更多的是去感受节奏，比如说这个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应该跳什么样的动作。 对，那所以说就是李希老师对于这些新接触的新人而言，有什么指点吗？有什么？ 那就于新人，那结合这个民族语，这个。咱们这个 hip hop 来说， 嗯， 那我就想刚才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那个傅彤老师说的，就是说生活，就是说你看民族舞， 嗯， 直接就是从生活来的， 嗯， 对吧？祝酒啊，欢庆啊，那。黑人他们的这个原，就是说也是所有的，其实所有的都是从生活中来， 是 我们只是说不别把街舞看成一种其他的， 嗯， 街头他是街头小混混，然后怎么着，不是、 嗯， 不是，不光是他们， 嗯， 很多种，因为他这是一种人家的整体的文化， 嗯， 就每天家里起来就会放这个音乐，然后家里边都跟着说，因为里边全是他们要说的和他们想说的和认同的， 嗯， 这种东西他们活在这么一种自我的氛围里， 嗯， 对，自我激励的这么一氛围或者自我宣泄的氛围，通过音乐，通过说唱，或者通过各种舞蹈或者运动各种形式， 嗯， 我们其实应该多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去感受生活，然后玩出这些东西来， 嗯， 明白了之后，那我们的生活呢？ 对，就 我们去结合什么玩什么？ 嗯，其实这就跟大部分人的这个，其实很这么一说的话，在平时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在不时无刻的接触着街舞。 嗯， 它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我就会，比如说在做家务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的时候，我都会 扭两下， 放着音乐，然后跟着节奏怎么样，然后这样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就是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看不见咱们直播间里头的这个李希刚才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的状态， 对， 就是他整个人是一直处在他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整个人从上到下都要动起来， 都在动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去体会生活的一个过程，嗯，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他都要用自己的全部的身心来表达这句话。 对 啊，这可能和我们还不太一样， 融入到 街舞里，就是不稳重， 就已经稳不下来了， 对，太激动了。 嗯，其实刚才在聊这些之前，我们有说到说是想学街舞的话， 嗯， 会怎么样？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学习街舞？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替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啊，说学街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有人说可能乐感、节奏感比较重要， 协调感 啊，协调性比较重要， 协调性比较重要。 你看李强是在摇头，好的， 嗯， no， 不是的，那他比较重 要 的是 什么？ 真的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哦， 就你喜欢了，可能你后续的所有的行为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 就比如说可能有人觉得啊，我现在可能有点岁数有点大了， 嗯， 啊，学不了街舞了，会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他年龄没有分的那么细， 嗯， 对，因为我们这个北京的街舞联盟也有一个大妈的街舞团队， 哦， 对对对，然后小朋友最小的也有4岁左右的开始学跳舞，其实他对年龄层没有很明显的去划分， 嗯， 对， 只是说可能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和较小一点的孩子老人，这样的话 他可能学习的强度不一样， 对对对，他们可能有一些难度动作，尽量就不要让他们去碰了， 对对对对对， 哦， 对， 就无所谓，重要的就是学街舞，重要的就是 热爱， 嗯，你喜欢你就可以跳， 开心，喜欢才会 对 开心， 那 才会用心， 才会就是高兴的时候才会手舞足蹈的去跳这个舞蹈， 嗯， 那乐感重要吗？节奏 感，乐感，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音乐的感觉会不一样， 嗯， 也需要有这个专门的老师来去教学， 嗯， 他会教你怎么去听音乐， 嗯， 然后用身体什么样的感觉去跟着音乐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嗯， 也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嗯， 对。但其实大家其实很简单，听到音乐晃动就 OK 了， 嗯， 对， 这我就比较随性， 对对对， 晃动。那第二个问题，学街舞找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合适？就比如说如果我想学街舞，那我自己在家我看视频，我看有那种教学视频分解动作，这样的话我能学好街舞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过来的，对，就像早期这个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嗯， 我们其实就是会找一些影像资料来学习， 嗯， 但那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对， 也因为他就是对这个东西他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嗯， 所以还是需要有老师来教。 嗯， 对， 我之前在就是看视频扒动作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可能老师就做那个动作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但如果你要在底下学， 就是疯狂走形， 这怎么扭也扭不出来人家那个感觉。 嗯， 所以就是不管是学什么舞蹈，还是要最好是有老师去教学， 对，而且就是可能入门的时候基础很重要， 嗯， 然后不同的阶段可能学习的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基础很重要，哪些东西是基础对于街舞而言？ 嗯，李琦老师， 还是对音乐和身体的理解。 嗯， 对音乐和身体的理解。 对身体，身体记动， 肌肉记忆， 基础， 这是基础。 身体记舞蹈， 嗯， 对吧？然后方向就是基础。 嗯， 你要把方向搞清楚。 嗯， 音乐的方向和身体的方向。 嗯， 所以李琦老师这个属于我们圈子里头叫 workshop 大师课。对，就是肯定要学到一定程度的舞者 才能理解， 对，才能 跟李琦老师学习。 我就感觉 我刚才我也说有点懵， 我也是感觉 就会更上一层楼了。 是 初学的话，我觉得就还是这个基础的一些身体的这个协调， 嗯， 肢体的开发， 嗯， 我们叫 isolation， 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要去做一些分离的这个运动。 哦， 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我觉得就是一些 groove 律动的一些身体的律动。 嗯， 需要去做一些练习，然后慢慢的去感受这个音乐，就像李琦老师刚才说的， 哦，在感受音乐和身体， 对，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忍不住了，我发现是实在忍不住了。 嗯， 我问完最后这几个问题之后，直接让李琦老师来段现场 solo 得了，好吧？这个，那跳街舞需要天赋吗？需要默默的点了点头， 默默的点了点头。 嗯， 其实任何一个艺术行业， 嗯， 都需要天赋， 需要有慧根，可能就是你走的这个高速， 开一个眼， 都是天赋很重要。 就可能咱们说啊，只要喜欢就可以学，只要热爱就可以学， 但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 对，当然也能决定你能学多快，是吧？ 天赋决定你的起步的高度。 就是不是每个人的起步点都是一样的。 悟性，有的人起步慢， 嗯， 但是一旦他自己弄明白了，噗， 打通了这个叫 什么，他学的慢， 嗯， 他理解的慢， 理解 的，但是你别让他理解明白了，他一明白了，哦，原来这回事，哗， 对对对对对， 他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你联系到一起， 嗯， 他一下就玩。哇，越来越通，越来越通， 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 ， 任督二脉 打通了， 对， 一下 就怕不明白，那他会一直在跳，一直在找感觉，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不知道找什么的，其实就在这儿。 哦，就是感觉可能一点就那一下， 这就是天赋。 嗯， 其实就是一切都是在思想上的。 嗯， 如果你思想上差一点，可能就差很远了。 哦， 方向，我一直在说方向， 果然是大师课就是不一样啊。那就是。两位都是学街舞学了很多年了啊，现在回想一下，就自己在刚才李琦老师讲到87年是吧，这个92年这个节点之前，在那个时候和现在有什么不同，街舞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那我真是一路走来一路看过来的，一路也是是吧，闯出来的，跟那个大环境，跟这帮兄弟们， 对， 北京这帮兄弟们，对，反正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完，希望下次接着聊。开玩笑。 那咱们就是最后再聊一聊，就是咱们从 一开头咱们就说过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街舞进校园啊。现在对于这个街舞进校园的下一步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这也是街舞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嘛，对吧？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在一开始有说过，就是全国的街舞联盟都在做这个积极的做街舞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把更多的这个街舞的一些文化，一些公益课堂带到一些这个学校里头去，让更多的小朋友来受益。下一步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更多的去对接这样的一些学校，包括现在团中央各地的团委，像北京市团市委，特别支持我们北京街舞联盟的工作，也是大力的帮我们去做一些工作的开展。我们也是在下一步就是会更多的去对接更多的学校，把我们的公益课堂带到学校里头。对， 好，听完两位给大家分享了街舞这么多的故事，非常感谢两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来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的街舞。 对、聊了两个小时的街舞，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跟街舞有关的内容知识有没有聊到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给大家呈现这么多。 没错， 既然刚才李琦老师都坐不住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跟着音乐，然后两位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然后以舞蹈以街舞来跟大家道一声再见。那我们接下来就跟着舞蹈跟着音乐的节奏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 直播啦。 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五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